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土伯啊，咁你就话最近台湾有一单吓好争议性好大嘅嘢啦。 其实冇咩争议性嘅，但我就唔知点解阿谭博咧，同埋阿港明兄咧，就即系好热衷讨论关于台湾。咁佢咪可以頂三日？如果即係北京去喐咗嘅時候， 其實都唔係話今時今日嘅新議題嚟㗎啦。 咁有啲嘅講法就話呢啲係即係台灣嘅內奸嘅人嘅說法嚟嘅，呢啲都係國民黨㗎啦。 即係自己爆出嚟就話頂唔到三日㗎啦。 但係咧，我聽到呢一個嘅信息咧，係主要係呢個深綠陣營嘅人嘅。 嗯， 其中一個咧就係即係中央研究院嘅人咧，有一次咧係喺台灣同我食飯嗰陣時候講嘅，姓吳嘅。一時唔記得叫咩名，唔乜乜啊咁樣嚇，即係我啲 Facebook 啲 friend 嚟嘅。佢真係好認真咁同我講，佢就話：嗱，如果你台灣去挑引呢個老共嘅話，即係嚟話我要自決國家前途嘅話，或者我宣布獨立嘅話，你係捱唔到三日，喺軍事上係捱唔到三日。因為點解咧？台灣嘅炸你個主要嘅通道啊，嗰啲乜嘢就好容易嘅啫。 係 啊，機場啊，主要嘅公路啊，去呢個桃園啊咁樣，或者係你嗰啲即係戰略性嘅位置已經瞄準曬嘅。咁當然啦，背後嘅假設係咩咧？就係美國佬唔同你頂。 嗯， 如果雖然話即係台灣同美國佬簽訂咗呢一個嘅即係防禦嘅協議，如果你自己主動去搞嘅話，美國佬其實已經俾曬貼士你民進黨政府，就是、我唔同你頂噶。 嗯， 嚇、啊、你為咗你即係呢一個嘅宣布獨立，你為咗自決，唔係維持現狀，因為佢喺呢個中美聯合公佈裏面講清楚佢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噶嘛。防御还防御，即系话如果佢发癫打你嘅时候，我就会同你顶一板。但系如果佢唔系发癫，你自己发癫嘅时候咧，佢睬你都傻。所以佢一路卖武器嘅时候，其实佢都系计紧呢条数噶，即系卖还卖，赚钱还赚钱。但系你唔系可以反攻大陆啦，第一，第二，你只系顶下嘅咋。所以呢个唔关究竟系唔系。即係國民黨內奸，即係諸如此類喺度亂咁噏嗰啲問題，而係在於實際上嘅軍事力量嘅對比嘅問題。而台灣而家已經係完全依賴住呢個美國佬嘅啦。咁而美國佬亦都多番警告，即係呢、這個台灣民進黨，就你唔好亂嚟啊！我唔同你頂一板嘅，因為嗰啲人唔使錢嘅。嚇、啊，我唔使出人嘅，我啲人民都會死嘅喎，做軍隊嗰啲大佬。系咪？你如果你喺度发癫，为咗自己去挑引中共嘅时候，我唔同你顶噶。咁当然啦，而家究竟系咪再唔顶嘅另一件事咧？因为而家你特朗普已经上咗台啦，嗰条癫佬系咪？即系卖咗咁多军火，听下电话都唔得啊，讲下都唔俾啊，大佬当老细咁啫嘛，系咪佢同我做咗咁多生意，系咪？亦都借呢一样嘢作为去制衡老共嘅一张牌。咁所以而家睇到局势好简单。跳翻去一个阔啲嘅范围，俄罗斯、美国同埋老共，明显地而家特朗普挨喺普京嗰度去打老共。 嗯， 呢一个就系即系成个个局嚟噶啦。咁问题就系、是、究竟佢挨几多咧？系咪借呢一样嘢作为一个杠杆咧？例如呢一个嘅台湾嘅问题上边，香港嘅问题上边。所以如果你话我要分析台湾嘅，政治問題或者香港的政治問題都好，你是不可以脫離了這個的國際的三國政治形勢的。而講緊那三日的問題很明顯是軍事力量的一個的評估來的。所以你不要說那個什麼林中斌啊，即係前國防部嗰條友，因為佢係國民黨，所以呢就係即係妄自菲薄，或者佢係內奸。嗰啲唔重要。而係我聽個訊息嗰個呢係深綠陣營嘅人，係中央研究院嘅。话俾你听就系、是、喺军事上我哋顶唔到咁耐嘅， 如果你喺度，如果喺度发癫嘅时候，啊谂住即系打飞机嘅时候，以为即系宣布独立啊，或者系自决啊，决定台湾人民嘅前途嘅时候咧，美国佬唔同你顶咧，你就玩完噶啦。 嗯， 你想维持现状都冇噶，呢个先系正式对军事力量评估而结合到政治嘅一个睇法。 咁啊。咁究竟你可以评估一样嘢就係、是、特朗普会唔会终于係保障你台湾人嘅利益呢，即係为咗自由而战呢，咁讲真其实佢已经打明开口牌㗎啦，即係其实究竟佢会唔会遵从一个中国原则，就睇下你识唔识做㗎嘛，係咪係睇下你唔识唔识做，唔系永远忠于即係呢个咩嘛。咁所以其实你好得人驚㗎，因为其实而家特朗普呢咁佢上任咗，即係就任咗一个礼拜有多啦，係咪一个礼拜多少少，一个礼拜都未到其实应该。咁、就嘩，你要喺嗰个就职演说就已经嘩係咁即係殺气腾腾，已经係咁喺度即係针对呢个民主党，就话你啊屌你咁咩，我而家唔系转移政权咁简单，系将即係你而家个政权交俾我，就等于交俾人民，系嘛？ 就唔系华盛顿嘅精英， 系啦，就唔系华盛顿嘅精英， 就一个有钱佬口中讲啲咁嘅嘢都真系几讽刺啊！ 咁你见到佢即系哇，日日都喺度签字啊，系咪签嗰啲 executive order？ 哇，第一日就话即系奥巴马 care 啦，跟住就 TPP 啦，跟住而家就墨西哥墙啦，系咪？墨西哥墙我哋后边睇，不如睇咗先啦。 Unless Mexico is going to treat the United States fairly, with respect, such a meeting would be fruitless, would be fruitless. 今日冇见咯，特朗普走足场数走出火，美墨会面窝可咗。亲亲前一日先签完行政命令，落实喺美国同墨西哥边境起围墙，阻截非法入境者。星期四又急不及待出口述，话如果墨西哥唔肯出钱，同总统陪你啊，原定下星期二嘅会面，不如不见啊！新官上任呢三把火，烧到陪你啊都把几火啊！几个钟之后喺 Twitter 出 po， 话已经通知咗白宫唔会出席有关会面，摆明企硬科水吧。当地市民都好支持呢个决定噶。 Pues realmente yo creo que es una decisión inteligente de parte del presidente. Ellos nos están dando el tiempo y el respeto, lo tenemos que hacerlo nosotros.Creo que como país tenemos la fortaleza para poder. Entonces, creo que es una medida para empezar a decirle a Trump que no está bien lo que está haciendo con nosotros. 特朗普同日都话系双方同意下取消会面嘅。哎呀，咁捧场边有钱啊，特朗普？消息话佢将会提出对所有墨西哥进口货征收20%边境税，帮补下工程费。仲有国会议员计划动议拨款。资助呢项估计成120-150亿嘅大工程啊！ 120-150亿喎，大佬 起条高铁都使咗佢啊！ 西哥墙系咁啊，系搵大陆起，唔系搵大陆起都大镬，即系其实最大镬就 会冧 啊！ 大陆起 咁啊，就系啦。佢而家既然佢话即系唔会去即系俾钱啦，咁咪交税咯，系嘛？即系而家咪咁样做咯， 加关税 系啊，加关税咯。咁本身咧，即系你见到咧呢一个呢一图咧，即系呢个墨西哥总统啦，咁本身已经系好，唉，即系你又话起墨西哥场咧，已经系好忍辱负重噶啦，本身都话见面噶啦，即系同你 work out 啦咁样样，但系冇办法，因为你咁样去侮辱你自己成个国家所有国民，即系哇，即系等于系形容你成个墨西哥人都系男盗女娼嚟嘅。讲真，你系冇可能即系系去忍辱负重嘅。讲真系，系嘛？即系同埋就系话， 唔系我觉得呢一个系阿 Trump 咧嗰个嘅找数工程嚟嘅啫，即系佢连续即系由 Obama Care TPP 到墨西哥墙，甚至乎系对付即系伊斯兰教嘅入境嘅人，佢而家冻结几个月啊嘛，佢话要系咪？喂，呢啲全部都系找数工程嚟嘅。但系嗱，你只系攞墨西哥墙呢样嘢，你知道咧根本系唔 practical 嘅。第一，你话要起，屌你叫我俾钱，你系咪傻噶你？喂，第二，喂嗰度唔短噶，嗰条边界， 好长噶。 喂，中间有个湖噶，个湖嗰度又点起啊？中间有啲私人物业噶，咁你唔通老共咁啊？咁收咗人哋嗰啲地方去啊？你夹硬喺人哋嗰啲地方嗰度起啊？你咪惹好多官司，仲有你起完个墙之后，你唔使搵人睇住啊？你即系摆人喺度啦。 嗰啲钱先贵， 系咪？你唔好嘥气啦，即你当佢玩下，即系作为找数俾嗰班选民，咁呢个好自然啦、啊。系咪？咁唔可以样都唔咩噶？但系你跟嚟真系执行嘅时候，你点执行？ 系， 你真系你靠恶咩？ 咁你见到你觉得好奇怪嘅嗰阵时咧，佢当选咗之后，嗰个零月咧，其实都好，即系其实都 soften 咗佢自己嗰啲竞选预言嘅，就系。咁但系佢而家突然间，哇，好密集式咁样样，系咁签，系咁签，即系呢个好奇怪。 因为你成个自由派，所谓美国叫 liberals 咧，系全面反扑啊嘛。 系嘛？ 你谂下麦当娜。喺佢当选嗰、那个即系女权运动嗰度咧，都扑出嚟 fuck him 啊嘛，fuck you 几镬啊嘛，话 blow up the White House 啊嘛，系咪？喂，你谂下所有大明星全部，所以你唔好话荷里活啲明星又真系几有吉事， 系 几有学样， 系 个个都真系大学毕业同埋校毕业嘅生， 同埋佢环保呢样环保政策咧都好得人惊嘅，即系讲真嗱，而家就系话嗰个地球钟咧，即系嗰个末日钟咧， 两分半钟 系啊，就颁发咗两分半钟，就系因为佢。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咁因为你旧年即系因为奥巴马嘅努力，咁起码签得成呢一个叫巴黎协议啦，系咪？咁佢嗱本身就系话奥巴马咧就话大洒金钱，即系起码俾几廿亿咧就俾嗰啲。穷国家系去处理一啲气候问题嘅，即系添置啲器材，起码啲工厂里边啊会排下啲即系碳啊咁样。但系而家咧，即系我谂都会冻个水噶啦。其实 转头啊，停埋。 同埋佢讲一句说话咧，就同阿施永青咧，即系其实系非常之相似嘅。咁就话环保呢个概念系人做出嚟嘅啫，咁样样。咁佢而家就系话环保呢个概念系中国嘅呢个阴谋论嚟嘅。喂，大问题就系话，大家你两个国家都系全球最大嘅碳排放国嚟嘅，点会系中国制造出嚟嘅阴谋论咧？大佬，即系你就系大家真系揽住一齐死。 咪同埋呢个咪就系中咗我哋早前即系讨论美国问题嗰阵时候咧，就话其实奥巴马喺个 farewell speech 又好，同埋佢最后尾嗰啲举措咧，其实系完全系走去制衡或者系对抗紧，即系特朗普嘅路线噶嘛。咁佢而家就唔系 soften 咗佢啦，而家就系同你摆硬啦。所有嘢由奥巴马 care TPP 杀到落去墨西哥围墙都好，或者针对啲唔同种族嘅人都好，全部都攞咗行政命令先，做唔做得到一件事？起码我喺表面上我真系想做，找个数先，具体执唔执行到，点样执行？使几多钱会有咩嘅影响，或者国际关系究竟系点样， 嗱土伯 都唔理。 你讲呢个行为呢又令我諗起呢个文翠山。呢个文翠山呢即係早两个礼拜之前，咁佢就话英国呢就面对现实啦，係咪？你公投已经投咗话要脱欧㗎啦。我而家就嚟硬脱欧。系嘛？即系我而家咧系要放弃呢个欧洲嘅单一市场咁样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嗱，当然啦，其实佢而家去行到咁激咧，你记唔记得当其时咧个市场反应好奇怪嘅？就是呢个英镑升，点解咧？哇！屌你老尾，你讲到咁尽，多数都做唔捻到噶啦。然之后最后尾佢点样做咧？就将呢、这个就将呢条标啦，就交俾呢一个国会去通过。咁如果你国会通过嘅话，系咪抗日持久啊？系咪好捻多争论啊？究竟要唔要放弃美国即系欧洲单一市场？已经拗到晕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咧，你将一件事推到去好捻尽去做嘅时候，咪多数都会反艇嘅。其实系。咁而家 Donald Trump 佢所做嘅嘢，会唔会可能都系咁样咧？咁样样即系 唔系佢跟翻佢自己嘅口号啫嘛？其实佢所執行嘅嘢就係America First 嘛，即係美国优先嘛，简单嚟讲就係、是所有嘅保护主义，所有嘅所谓惩罚性关税嗰啲嘢，或者係要调高呢个人民币嘅汇率等等嘅嘢，喂，全部都係为咗美国利益㗎。佢而家其实要 show 俾自己啲选民睇，我真係会找数，我真係会维护即係美国嘅利益嘅。但係老实讲，你一次过搞咁多，边一样嘢系能够交到功课先得噶？我睇你就算啦，我唯一听佢讲嗰样嘢系有少少高兴嘅咧，就系佢对付中国啊嘛。即系我起码即系过瘾下，见到呢条傻佬就话屌我打电话唔得啊！我卖咗咁多军火俾佢，几时我话嗰一个中国政策系一定啱噶？喂，我听到啊 ，OK 喎。 唔系当然， 咁但系即系我估到你想讲咩嘅？当然就系你一去到具体执行嘅时候。 喂，你真系唔睇住自己啲钱？唔系你条友一定系睇钱嘅。 你今次估唔到啦，今次 你估真系会为咗台湾人民嘅民主、人权、自由，或者香港人嘅民主、人权、自由？你放弃美国嘅利益咩？你话明 America First 啊嘛？ 系系，唔系但系嗱咁讲，言辞上面佢针对中国，即、就、系、是、一啲好厌共嘅人，当然你听得好高兴、好兴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呢个礼拜 佢都系过口人，我应该 佢呢个礼拜同时间做一个决定咧，系令到中国系最开心嘅，系嘛？即、就、系、是、中共最开心嘅，其实嗰个决定系咩呢、就系退出 DPP 啊嘛。当然，全世界都预咗噶啦，但系。退出 TPP 之後，究竟 TPP 嘅成員國，喂，即係被遺棄咗之後，佢哋點樣諗呢？而家澳洲嗰個總理就喺度話啦，我哋會考慮咧，就將 TPP 開放俾中國同埋印尼咧兩個國家去加入。喂，咁啊大鑊咯喎！因為舊年即係你記唔記得奧巴馬佢話即係要此言係去即係去實施呢個 TPP 嘅時候，佢講嗰句説話。好紧要嘅，就系、是、话我哋唔可以俾中国一个咁样嘅国家去写呢、這个世界秩序啊嘛，系咪？咁而家 TPP 俾佢加入嚟啦，喂，咁你入边好多嘢咧，其实系一啲先进国家咧，先是可能系去履行到一啲责任，譬如你话环保政策啊、劳工政策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喂，你系要搣到个 standard。我哋先至可以有一个自由贸易联盟嘅。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同你烂斗烂，即系等于中国咁啊！你点样同佢斗烂啫？喂，佢可以成十五六个钟咁样翻工，你得唔得啫？你美国，你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咁样同佢斗烂噶嘛？即系呢个根本系唔系公平贸易嚟啊嘛？同埋讲真，你好似讲到中国嘅咩有色金属啊，或者系稀土啊呢啲，喂，佢系付上好大好严重嘅一啲环保成本去开采呢啲咁样嘅稀土资源嘅，你其他国家得唔得咧？唔得，咁你系咪要跟住去做咧？呢、這个唔公平嘅贸易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先至有必要去成立一个先进国家或者自由世界嘅贸易联盟噶嘛，但唔系你而家特朗普就放弃咗你个道德高地， 唔系咁佢所有嘅道德高地都冇揸紧嘅，你应该咁讲。你谂下，我前两日喺个 Facebook 有一个叫做World Economic Forum，即系世界经济论坛嘅投票结果，我唔知佢点样做啦，就系、是、每一个国嘅人民，如果喺希拉里同埋呢个 Donald Trump 之间，我会拣边个？得两个国家咧，系好明显嘅啫，应该话得一个嘅啫，因为中国应该做唔到嘅呢个调查，就系得俄罗斯咧系更加多人支持 Donald Trump，而我哋从呢一个嘅即系网上世界都睇到咧，就系好多内地嘅中国大陆嘅人民系撑 Donald Trump 噶嘛。 系啊， 系得两个独裁国家嘅人民之后都去支持佢自己个国家嗰啲个总统或者系嗰、那个总书记，其实都冇得选，咁就系、是、或者系选都系假嘅。 你明唔明？即系你知唔知？ 全世界由英国杀到去咩荷兰啊、澳洲啊、纽西兰嗰啲嗰个调查啊嘛，全部都系希拉里赢噶。 但系你坦白，你知唔知点解咧？即系将中国人有一种咁复杂嘅心理，即系明知佢系针对中国而嚟咧，都要即系 prefer 佢去选到。 就是、因为佢够癫啊！ 唔系，当然嗱，够癫嘅结果系点样咧？ 就 是、 自己搞弯自己咯。 唔系，就系即系睇住佢，即、就、系、是、就想睇住美国沉沦，即、就、系、是、搞烂美国，等佢四分五裂，系嘛？即、就、系、是、你成个美国咧，其实有可能分裂噶嘛？其实好多预言家都讲过。咁起码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喂，我又加入你自己嘅 TPP 嘅联盟，喂，我可以 fill the vacuum， 系嘛？即、就、系、是、我可以填补，甚至乎取而代之，我变成系新一代嘅世界强国。 咪呢个你都睇，即系之前习近平喺个世界经济论坛嗰度就大赞话要搞经济全球化啊嘛，咁啊话你唔可以搞保护主义啊嘛， 咁反而而家你话好多 一个共产主义嘅领导人 系啊， 竟然系赞成呢个嘅全球化， 自己都唔记得咗咩叫共产主义啊？ 咁所以咧，我 应该输出呢个共产主义啊嘛，你点可以俾呢、這个？强国去剥削我哋嘅人民嘅咧， 但系呢个你就见到即系其实大陆佬已经食正呢、這个即系 Donald Trump 应该会锁国嗰、那个嗰样嘢啊，即系我要食埋你嗰个位啊， 唔系咁，所以你讲翻阿彭定康啦，彭定康即系琴日就接受咗呢、這个BBC 嘅访问。 翻。佢话咩咧？哇！屌你老尾，即系喂，我哋真系英国人咧，真系有负香港人噶，系嘛？ 屌，而家先讲， 唔系佢讲过好多次嘅，佢就话即系佢又话英国冇履行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啦， 梗系冇啦， 冇为香港出头啦， 当然冇啦。 咁啊，即系为求同呢个中国咧达成嗰啲贸易协议咧，就出卖咗自己嘅荣誉， 做完啦已经。 啊，佢所以佢深深感到咧，就以令到呢个追求民主嘅上一代失望，同埋甚至乎如果令到我哋呢一代。或者下一代失望嘅话咧，呢个悲剧嚟嘅，我哋当然听得好开心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一个系无奈嘅悲叹嚟啊嘛。同埋就系话，我哋又讲翻文翠山啦。文翠山佢之前讲过，喂，如果我脱离欧洲嘅单一市场，佢会依靠咩国家咧？ 咪老共咯， 咪就系老共咯。喂，其实讲真，喂，呢、這个仲悲哀、啊。其实系佢话要自己变成，即系佢脱离咗欧洲之后，要变成一个 truly global 嘅一个国家嘛。其实讲真啦。你未 globalize 咧，你其實你成個大英帝國已經分裂咗啦，因為蘇格蘭會，即係會脱英噶嘛，其實係，所以即係你呢個係 empty promise 嚟嘅，嚇、啊，咁所以只能夠係寄望咧，佢自己係脱歐唔成功嘅啫，就玩鳩爛佢，係嘛？咁啊，所以就你而家 不過對大家對肥棒講嘅嘢又唔需要太過 serious 嘅、啊，第一佢已經唔係英國 執口乖啦，覺得佢 係嘛？第二就係、是、即係虽然英国政府咁做，都有人讲你讲下好说话，去即系涂脂抹粉下，帮英国，都唔系个英国人都系咁差嘅，咁嘅啫，系咪？即系你话，我嘅立场或者我嘅态度好简单，对英国就系、是，你对佢冇期望就会有失望噶啦，系咪？英国人从来由鸦片战争开始，或者你话呢个第一次嘅中英大战啦吓，唔好讲鸦片有啲价值嘅判断喺度，杀到去今时今日啊！喂，都系利益为重噶啦，都系讲紧钱噶啦。第一场嘅中英战争一百几多话唔记得咗？ 四一， 哇，好嘢喎！一八四一吓，我成日都讲一八九八，以为中日。 一八九八系新界拓展专条， 系啦， 系 啊。喂，一路以嚟都系为咗钱啊，先至打噶咋。同样道理，佢回归都一样系为咗英国人嘅利益。所以你唔好对佢有任何嘅期望啊！肥板啊，卖下好乖嘅咋，系咪？帮英国人讲个好说话嘅咋，但系你指意佢，你真系扑街，话俾你听。所以嗰啲归英派啊，仲未醒。喂，你谂下，我哋旧年嗰阵时已经讲紧啊，习近平啊，去即系访问英国嘅时候啊，咪喺度吹咯， 咪佢抌200亿买起咗英国佬尊严咯。 系英国佬冇尊严啊！英国佬从来人都睇紧钱嘅咋。当然全世界十居其九嘅人都系咁，个国家都系咁，个领导人都系咁，但系都唔会做到咁核突噶嘛。 唔系，其实你见到即系中国咧喺呢两年间咧，其实系不断咁样样同即系又同俄国啦，就签咗廿年嘅即系呢个购买呢个石油咩 天然气 嘅一个长约，哇，成几廿亿嘅，唔知几廿亿添啊，好 Q 多。跟住又同呢、這个英国佬又签成十年嘅即系呢个咁样嘅贸易协议啦。其实点解要签咁耐咧？其实就系 绑死你啊！ 唔系一第一绑死你，第二就系、是。你都喂你都要靠我揾食，起码十年来你都唔希望自爆啊，系嘛？即系帮自己买一个政治保险啊嘛，系咪？最唔希望自爆嘅啊，有其实讲真，你除咗英国之外，仲有德国，系嘛？德国都系嘅，其实系佢都话，屌讲真，喂你咪唔好咩咯，系嘛？你美国佬咪大捻晒咯，我系会即系多啲依赖呢个中国噶，佢讲到明噶，其实呢个默克尔佢都讲到明噶。系嘛？喂，我系宁愿一个系诚实嘅恶魔，系嘛？或者一个诚实嘅贱人，多过一个咧。屌你，即系其实系多过一个咧。本身系即系你自己仲系戴住自由世界帽子嘅一个特朗普啊，系嘛？即系佢系咁样样嘅。咁所以其实喂，你谂下，喂，其实中国咧本身系有晒条件自爆嘅。点解啊？因为琴日公布咗啊嘛，就系话佢而家嗰个即系中央财赤咧系有史以嚟最高啊嘛，而当中我哋仲未计其他嘢，就系佢 同埋你经济发展咗嗰十几廿年嚟咁样嘅起飞咧，喂，始终你都相信呢个所谓嘅经济循环嘅理论，始终都会有回落嘅一日嘅，你冇可能下下都七以上噶，或者双位数字嘅经济增长嘅，不过话说回头，其实而家你睇翻呢一个嘅 Donald Trump， 就系一个民主选举集体智慧出嚟嘅结果。呢个集体智慧出嚟嘅结果就系咩咧？就系、是、向一个 極端走去另外一個極端的另一個反面。 中擺效應 一擺擺埋去，即係受愛自保，係嘛？集體自私，即係宣揚，甚至乎係越嚟越發癲。喂，呢個係民主選舉裏邊嘅弊病嚟㗎，係嘛？听一时嘅好嘅说话，就以为真系会落实到呢样嘢。系啊，佢而家找数俾你。第一，我挑战你，咁你点样做法？做唔做得到？好啦，俾你做得到，你跟住嚟嘅后遗症系咩先？喂，你加人哋20% 嘅关税，你估你自己冇蚀底嘅？系咪？你点？你自己美国嘅企业点同人哋竞争啊？系咪？你真系加20，你计嘅条数，哦，你啱好贵过我啲嘢。咁所以咧就唔喺你嗰度做或者唔買你嗰啲貨品就買我哋自己啲嘢，喂人哋都會懲罰你嘅。 即係我哋有 咁咪即係雙輸，即係你攬死我，我攬死你。喂，所以我覺得美國人始終都會醒嘅。其實好多人都已經醒咗，因為話曬希拉里都贏300万票噶嘛，係咪？其實都已經醒咗嘅咯噃，就係開始覺得喂。Go too far 喎，去得太遠咯。 咁啊，即係咁講。而家特朗普咧咁樣做咧，其實係當然佢自己過咗總統人啦。咁但係咧，佢咁樣找數找到盡咧，其實係即係呢個顛倒撞車一個過程嚟嘅，肯定係嘅。同埋就係話，我哋都講，喂，其實佢個支持度本身係天生係 有缺陷噶嘛， 好低噶嘛， 有缺陷嘅 係嘛？即係佢係得30几%嘅咋。同埋你諗下嗱。支持佢嘅人系两部分，一班就系贪新鲜，系嘛，即系喂都要即系为 change 嘅，为变而变嘅，系咪？第二班就系话，佢自己本身喂佢 nothing to lose， 系咪？咁但系你即系佢就算见到特朗普当选咗之后，佢都系 nothing to gain 嘅时候，屌咁咪咩咯？咁咪又转翻咯，系咪？一样嘅啫嘛，即系有好多人咧。是真系睇阿希拉里唔顺眼，即系睇民主党唔顺眼，就系话屌你老尾，你点捻样你都唔会理我嘅，咪俾啲颜色你睇，俾完颜色你睇嘅时候，我咪屌咪翻屋企啦，系咪？ 唔系，但系你要谂嘅就系、是，当我俾颜色谂住发泄一下嘅时候 ，you have to pay， 你要付出代价噶嘛？ 唔系，但系本身 喂开始嗱，佢唔找数咧。就當然對大局嚟講好過找數，佢一找數嘅時候咧，呢個一個民主制度裏面咧嘅一個反饋嘅一個方法嚟，喂開始大家承受啦嘛，喂我真係因為佢啲綱領，所以傻下傻下走去投咗佢，但發覺原來第一我冇機，即係冇數，但我有蝕嘅，跟住發覺效果更差，好啦，呢個就係所謂華盛頓精英。嘅所謂知識分子，包括主流傳媒由 CNN 為首嘅，不斷話俾你聽嗰啲嘢，你要抗拒佢啊嘛。咁你要批噶咯噃。喂，同樣道理，香港人都係噶。喂，明知呢個假選舉，嚇、啊、你仲係興高采烈，以為自己好過癮啊，或者係亂咁出招嘅時候，你都要批噶噃。係嘛？我哋批過幾鑊啦。嚇、啊，上年有好多友，即係撐梁振英嗰啲友，嚇而家噤若寒蟬啦。係咪？因為我哋批緊啊嘛，已經全部。所以如果你要壓住嘅時候，都唔好壓到咁盡，即係唯一嘅教訓就係、是，同埋你唔好喺度諗住玩交啊，即係諗住以為導彈啊，屌原來係自己要付出代價嘅，唔單止你付出代價，係所有人陪你一齊付出代價嗰個先大禍。呢、這個就係所謂嘅Noam Chomsky 嗰、那個嘅哲學問題啦。點解 Lesser Evil 都係一個有道德基礎嘅一樣嘢？因為你個人為咗表達自己嘅情緒、表達自己嘅意願，最後你又害咗好多人啊。美国咪就系咁，支持特朗普咪又咁咯，因为我要发泄自己嘅情绪啊嘛，我好唔中意希拉里啊嘛，我宁愿倒落海啊嘛啲票，咁你咪倒落海咯， 仲有堆唔投票咯，即系唔中意希拉里咁，我话唔参加咯， 咪或者 加 绿党咯， 咪濑晒嘢咯，跟住 咪濑晒咯，如果喂呢、這个就系教训嚟噶啦，所以任何一个嘅政治嘅行动，你唔好以为即系你一票冇乜所谓啦，屌系好重要嘅，仲有而家你系计得到。个千二里边系计得到数嘅，你都唔走去计，就乱咁决定，系嘛？一系就全部一开波就已经打晒开口炮抌晒落去，跳佢得就唔使你抌啦，系咪？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都连30万啦，食饭啦，大佬要 系好咁啊！即系大家新年快乐啦，吓 万事如意吓，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